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今集呢要介绍的这一位作家呢，我是好喜欢他的，所以呢我知道要讲他的时候呢，我是兴奋到呢真的睡不着。 是通常这些作家就会讲得不好的。咁今集我哋要努力啲吓，即系要克服呢个问题吓。我都好鍾意呢位作家嘅，但系佢嘅作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啦，亦都有一啲嘅争议性啦。最近佢嘅话题都系环绕住咧，佢被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嘅喺呢个候选名单里边啦，但系暂时咧都未得到嘅村上春树啦。 而且咧，有人咧就因为呢件事咧而帮佢作咗个花名，就叫做最佳陪跑员。 我觉得呢个花名肯定佢唔系第一个嘅。其实有好多人咧都系多次入选诺贝尔文学奖嘅名单啦，只不过村上嘅名气咧比较高，咁所以咧每次佢入选嘅时候咧都得到好多传媒嘅留意啊，咁所以有呢个爱好嘅啫。咁不过都唔使太过唔开心啊，我觉得呢个爱好都系一种肯定嚟嘅。 咁今日我哋要介绍村上春树啦。其实我自己咧最中意佢嘅地方咧，系我好欣赏佢留心身边嘅一啲细节，系好多时我哋都系忽略咗，而喺佢小说入边有表达到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好欣赏佢嘅想象力啊。虽然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部作品咧，其实都唔系有太多系运用佢想象力嘅元素喺入边啦。我自己相对喜欢嘅咧，就唔系今日我哋介绍呢个作品，而系其他嘅作品，譬如1Q84。 系啊，不过我哋都考虑。短短半个小时要讲晒 1Q84 都有啲难度， 三本咁多。 系啊系啊，咁啊，所以拣咗今日呢本作品。不过今日呢本作品都唔短噶，有啲版本咧佢都有分上下两册嘅。咁我哋讲嘅咧就系《挪威的森林》啦。 咁其实有咁多嘅作品啦，点解你会特登要拣选呢一本系村上嘅半自传式嘅小说《挪威的森林》呢？ 如果听我哋节目嘅人睇过村上春树嘅话咧，就唔使点样多介绍啦。但系如果系未睇过或者系暂时都未听过村上嘅作品嘅话咧，《挪威的森林》系一个几好嘅切入点。佢本身系一个好似一个爱情嘅故事嘅包装啦，但系正如秋婷你头先所讲，村上嘅想象力好似喺呢本书里边咧。冇 1Q84 咁样发挥得咁淋漓尽致吓，但我又觉得佢嘅想象或者系发明嘅能力咧，喺呢本书里边都会提到啲嘅，就系佢创造咗乜嘢叫做孤独。咩叫做哀伤，或者是某程度上的即是乜嘢叫做爱啦，咁样嘅问题。挪威的森林嘅故事就係一个外表上好似讲60年代尾70年代初嘅故事，一个平凡嘅男子道边同埋佢嘅好朋友木月同埋木月嘅女朋友直子嘅关系。咁后来木月呢就自杀，咁就留低咗直子喺度啦，佢哋就继续发展。咁而道边同直子发展嘅过程之中呢，就係、是、直子开始发现自己有精神病嘅问题，咁就去咗疗养院嗰度住。咁喺呢个京都嘅疗养院呢，道边都去探过佢嘅。探佢嘅过程中呢，又有另外認识得一个即係姐姐咁样，就係、是、玲子啦，都喺疗养院里面照顾直子，而佢自己呢原来都系一个长期嘅精神病者。咁但係后来呢，因为住喺疗养院太耐呢，亦都变成咗疗养院嘅一个音乐导师咁样。咁而道边同直子复杂嘅关系，即係话究竟佢可唔可以爱佢以前朋友嘅女朋友呢，或者直子有冇能力去爱道边呢，呢、這个问题一路发展嘅过程中呢，其实道边自己喺东京嘅大学呢，亦都有另一个同学小六嘅出现啦。六下 Midori 下呢个角色嘅出现呢，又系好多喜欢挪威的森林嘅人呢好喜爱嘅一个角色。 我都喜欢佢。 係啦，咁就系一个外表好美丽啦，然之后性格坚强，但系呢好多古灵精怪嘅思想，非常之活泼嘅人物。咁但系道边点样去接受小六嘅爱呢，亦都系一个关键，就系话佢抱负住直接 子的重担，但是他面对着阿六对他的感情，他亦都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令到事件再复杂一点的就是说，道边在东京的生活其实亦都有不同的朋友做一个影照，譬如有一个好像富家公子这样背景的永泽，读书又叻，而且前途无限，即将去外务省那里做外交官这样的了。但是他呢一方面就成日介绍道边去很多酒吧，教他怎样去识女仔，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识女仔无往而不利的人。但是另一面呢，他又是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女朋友初美。永泽和初美呢在道边的眼中就好像另一对的人物，好像以前他中学时代的木月和直子这样做了一个对照。在这个大概19-20岁的之间这段时间，一个东京的青年他怎样是周旋在几个各自可能有精神的病患，或者是在大学认识的朋友，或者是很多正常或者不正常的朋友之间，然后体会到一种哀伤孤独，但是又同时是很希望日复一日地可以获得幸福的这种的心情。我觉得在挪威的森林里面给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开场和有一种共鸣。所以看村上春树的小说话，挪威的森林是比较容易进入的，就是说在那种好像是都市生活的环境里面细致的感情。但是当然我们看到下去的时候，我想秋婷你都会同意，就是有很多的情节是又不是我们日复一日的普通生活会面对到，或者是第一眼未必能够理解的，但是之后呢亦都会有一些人会觉得是很深地击中了某些感受。 是，其实呢我第一次看挪威的森林的时候呢，我记得是中学的阶段，当时是有一个同学呢极力推介我一定要看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一下，哇，咁多关于性嘅情节，其实当时真係好驚㗎，咁就睇睇下觉得哇咩事啊，完全唔明白究竟佢吸引力喺边度。咁所以呢我係冇睇晒成本呢就抌低咗。咁但係事隔一排之后，到我大学嘅时候，我就唔知咩原因，我嗰一轮呢係成日喺图书馆度流连嘅，咁所以就乜嘢书都睇下。咁我嗰次呢又再攞返喺呢本书嘅时候呢，咦，唔係喎，唔係我当时諗咁样㗎，我係成本再睇过，我自己係好鍾意嘅。今次再睇呢，绝对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个节目，所以再一次呢再看回。其实这个作品里面有很大的篇幅是我当时是没有留意到，原来其实它不单止是讲性的，也都有讲都市人的内心深处的寂寞啦、孤独啦，也都有很多篇幅是关于死亡的。 是啊，所以说看文学书呢有时真的会讲 timing 的，就是我们遇见文学或者遇见一个人这样都是要有不同的 timing。 譬如刚才你讲话在中学时期看或者年轻的时期看，秋婷你就比较乖啦，即是会觉得哇这些描写太大胆就会放低。但是我听过有些朋友讲就哇这么好看，即刻我去找埋其他看，然后发现咦不是本本都有这么多描写，那就放低。大家放低村上春树有些不同的原因。但是刚才你讲得很啱的，就是可能你在第二些阶段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城市人里面的孤绝啦、死亡的主题啦，甚至乎我们再远一点点去看整个日本的文化里面来讲，就是他小说的背景就是60年代尾到70年代初，即是战后日本社会里面对于英美文化或者是西方的文化，既是大大地吸纳影响或者是热爱喜欢之余，你想学习西方之余，但是另一方面又因为一些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而引来很多的学生运动，譬如安保条约等等所引来的社会冲击，都会在这本小说里面侧面这样反映到出来的。所以我刚才说挪威的森林可能开始的时候被大家觉得是一个城市都市的爱情小说的包装，但其实它侧面对于日本的社会发展都有很多的批评，但这个批判不是一个很重的或者宣言式的批判。譬如它里面讲到有一些学生领袖讲一些很热血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在校园里面宣传的时候义正词严，要人家停了个不上希腊戏剧的课去讨论这些政治问题。但是一到三年班就要毕业的时候，大家就穿起西装梳起头，剪短啲头发面试去做一些高级的政府职位。所以这些的转变都会令到我们更加明白道边，或者是由道边所代表的他身边几个角色的人，为什么会在日本的这个时代的社会里面感到这么孤绝。当人想要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想知道什么是真正自己要追求的东西的时候，在社会这样的环境里面有时会觉得很难的。 嗯， 咁关于呢个挪威的森林呢，似乎你相当喜欢佢个开场喎。 係啊，我哋可以先嚟听一听挪威的森林开场嘅第一段啦，里面就係讲咗我头先提到嘅挪威的森林里面係有啲西方文化影响嘅背景啦，以及呢佢一种回忆嘅语气，咁我哋可以听听啊。 我37岁，那时正坐在波音747的机舱座位上，那巨大的飞机正穿过厚厚的雨云下降中，准备降落在汉堡机场。11月冷冷的雨将大地染成一片阴暗，使那些穿着雨衣的维护人员和悬挂在一片平坦的机场大楼顶上的旗子和 BMW 的广告招牌等，一切的一切看来都像是法兰德斯派阴郁画的背景似的。要命，我又来到德国了啊！我想，飞机着陆之后禁烟灯号熄灭，天花板的扬声器开始轻声播出背景音乐，不知哪个交响乐团正甜美地演奏着披头四的挪威的森林 Norwegian Wood， 而那旋律就像每次那样令我混乱，不，那比平常更强烈地令我混乱，使我动摇，因为头胀欲裂，我弯下腰用双手掩住脸，就那样静止不动。终于有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过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舒服。不要紧，只是有点头晕，我回答。 真的不要紧吗？ 不要紧，谢谢你，我说。空中小姐微微一笑走开了，音乐换成比利乔 Billy Joe 的曲子。我抬起头眺望浮在北海上空的阴暗乌云，想着自己往日的人生过程中所丧失的许多东西，失去的时间，死去或离去的人，已经无法复回的情感。一直到飞机完全停止，乘客松开安全带，开始从行李柜里拿出皮包和外套之类的东西为止，我依然还留在那片草原上。我嗅着草的气息，用肌肤感觉着风，听鸟啼叫。那是1969年秋天，我即将满20岁的时候。 咁啱啱咧，我哋听过咧就系村上春树嘅作品《挪威的森林》嘅开场。一开场咧，其实系一个倒叙嘅方式。 系啊，呢、這个倒叙嘅方式，其实我觉得系《挪威的森林》嘅魅力好大嘅一个泉源嚟噶。一开始嘅时候咧，叙事者道边已经37岁啦。咁然后咧，佢就坐咗喺一架747嘅客机里边，即将要降落呢个汉堡机场。佢突然间有少少头痛或者唔舒服。咁但系咧，因为飞机降落嘅时候咧，扩音器里边咧传嚟 Beatles 嘅《挪威的森林》嘅音乐，咁就令佢谂翻起当佢19岁嘅时候，即系差唔多20年前嘅一个故事，就谂翻佢嘅朋友同埋咧嗰段青春嘅岁月。呢、這个开头头先我讲咗啦，就系话嗰个魅力来源咧，就系成本《挪威的森林》讲嘅所谓青春哀愁，甚至乎有少少成长嘅意味嘅小说咧。佢唔系一种纯粹嘅青春嘅小说吓，而系有一个已经系事过境迁咁样嘅叙事者去体会嘅。咁所以成本书咧，我哋虽然觉得系第一人称，好似跟进住个事情发展咁样，但系其实呢个道边已经知道晒啲事情嘅结果，边个人最终会离我而去，边个人系我点样努力，但我都冇办法挽救到咁样。呢一种穿插嘅声音啦，或者好突然咁样，佢预告俾你听，佢最后会自杀。譬如话头先讲嘅初尾嘅死啊咁样，咁呢啲都会令我哋觉得，即系话一种有回忆嘅距离，再去厘清翻当时喺青春混乱嘅状态嘅时候，各种 身心所受的冲击呢，这个回忆体的语气我觉得是给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不是正在那种青春的冲动之中去叙述这个故事。 就着这个第一章呢，主角道边呢其实回忆起和直子的一个片段里面有提到呢一个井的，就是一个草原里面有个井。其实我想问一下这个井的比喻或者个寓意是什么呢？ 是啊，这个就是道边第一次想起直子的回忆，在个飞机上面他开始想呢，就是有一次跟他行这个草原。行这个草原的时候呢，直子跟他讲了一个传说，就说这里附近呢会有一口深不见底的井。但是没人知道那个井口在哪里的，而且又很茂密啦，啲草咁样，所以人行下行下嘅时候咧，真系有可能咧系跌咗落去就冇人救得翻。咁而因为嗰个人又唔会上得翻嚟啦，咁所以大家都唔知嗰个井喺边啦。道边就话啊，都几恐怖嘅，其实咁样。咁佢话系啊，咁然之后大家继续讨论啦，就话如果一跌落去即刻死咗还好啊，但系跌咗落去之后咧，如果挨好耐啊，要面对井里边一个人嘅孤独咧，就更加惨啦。即系秋婷你都会留意到啊，点解会提起呢个井咧？咁呢个井可能你当为文学隐喻，或者是作为直子的轻微精神病患者的焦虑，我觉得都可以看到一种意思来的，就是挪威的森林里面的人物，尤其是如果是受到精神问题困扰的人，他们的世界都好像是这个草原那样，就是说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温柔的草原或者是树林这样，但是人会有一些缺口或者是记忆的黑洞，或者大家都不能够触及的回忆。就正如直子和道边之间，他们共同的朋友木月，即是有些版本就直译 Kitsuki， 有些就会写回汉字是木月。他们的朋友17岁那年自杀，这件事是令到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种联系，但同时也有一个不可以触碰，尤其是对直子来讲，因为是他以前由小玩到大的男朋友。所以就好像一个记忆里面的一个深不见底的井咁样，人如果唔小心行近咗，甚至乎喺跌咗落呢个洞口里面咧，可能就永远翻唔翻上嚟。咁我哋点样去克服呢啲记忆嘅井口咧？或者系点解有啲人会比较容易吓，就喺呢啲记忆嘅井口里面唔能够出翻嚟咧，就成为咗小说开场里面一个好鲜明嘅意象。 咁我而家终于都明白个井嘅意义系点啦。另外一个问题想问你咧，就系喺呢部作品入边咧，其实都提及到唔少嘅翻译文学嘅名字啦。咁其中有一部作品咧提及嘅次数都几多嘅，就系、是《大亨小传》。你认为个原因系啲咩咧？ 《大亨小传》就系美国作家 Fitzgerald 嘅《The Great Gatsby》啦。吓，一方面咧，如果我哋认识村上春树嘅话咧，就唔觉得太惊讶嘅吓，因为佢自己系非常之中意呢一本《大亨小传》嘅小说。咁佢亦都曾经咧中意到咧要将佢自己翻译一个日文本咁样系去对待呢本《Great Gatsby》嘅《大亨小传》，讲嘅系一个30年代吓神秘嘅年轻发迹嘅人物 Gatsby 嘅故事。当然 Gatsby 佢嘅发迹啊等等原因都系因为佢一生就系中意一个叫 Daisy 嘅人吓，但系喺故事背景里边咧同日本就唔系太大关系嘅。但系喺文学主题里边，我觉得有两点都可以留意啦吓，就系话《大亨小传》所讲嘅Gatsby 一生人追求的就是 Daisy， 但是道边他自己的追求是不是就是直子呢？还是他不是可以好像 Gatsby 那样只是望着一个目标呢？其次呢，就在手法上面 The Great Gatsby 或者大亨小传，他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一个即很特别的人物主角 Gatsby 的故事。那个旁观者就叫做 Rick Carraway， 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凡的人物，但是有一个好好先生，就有啲似道边嘅。道边喺《挪威的森林》里边都系好似样貌讲到自己唔系特别出众啦。咁但系佢咧喺好多出众嘅人物咧都会对佢感兴趣吓，或者系甚至乎喜欢佢咁样吓。同《大亨小传》嗰个叙事者，我觉得有啲相似，都系一个平凡人眼中嘅不平凡人嘅故事啦。其实到后来咧，我哋发现嗰个叙事者本身其实都几特别嘅。 其实大家可能唔知啊，因为咧我本身同阿黄念恩系冇夹过啲问题嘅，佢纯粹系我一问咧，咁佢就即刻答到。大家可以听到咧，其实佢好似一部活字典咁样，而且记性咧系相当之好，所有名咧都可以即刻讲到出嚟 啊！千祈唔好咁讲吓，真系唔敢当。不过咧，反而我又觉得唔系个个人好似秋婷你咧睇得咁细致吓，即系话会问书里边提及嘅文学作品，譬如《大亨小传》啊，甚至乎《麦田捕手》啊、《魔山》啊呢啲嘅意义，大家可能 能嘅焦点咧，觉得最扣人心弦嘅，都系一个又一个呢啲角色吓，同埋角色之间嘅嗰个感情嘅生活吓，感情嘅世界，以及咧有一啲角色好鲜明嘅形象啦。咁、我秋婷，我又想问下你，你话咁中意《挪威的森林》啦，咁呢本书里边你最喜欢嘅角色系边个？ 我最喜欢嘅角色当然系小林鹿啦， 当然系 系啊，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咧，佢同我都几相似，因为谂啲嘢都好疯狂。 哇，咁你应该好受欢迎。我谂当年咧，好多人睇《挪威的森林》嘅时候咧，都会同你有同感吓，觉得咧呢个小林鹿或者阿鹿嘅角色吓，米多利咧系非常可爱。咁佢一方面咧外貌即系好靓啦，咁大家都记得佢去阿道边个宿舍嘅时候咧，着咗条超短裙吓。小说描写佢条腿好长好长，咁令到咧喺男生宿舍里边咧就好轰动咁样吓。咁另外咧，佢又煮饭好叻啦，又自力更生啦。佢因为要照顾爸爸，就要定期去医院探佢啊。咁我哋咧都觉得啊，有好多日本啊传统嘅女性嘅美德，佢好似都有吓，煮饭顾家吓，然之后外貌要美丽。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啊，你头先话佢好疯狂吓，咁佢又系颠覆咗即系好多我哋纯粹对一个日本美少女嘅想象。譬如佢多次好好奇，系好似好天真咁样去问啊道边吓，其实男生个脑去谂乜嘢嘅咧吓，又或者系同道边一齐去睇嗰啲色情嘅电影啊吓，一个戏院一日放几部嗰种啦吓，咁然之后咧同佢讨论啲剧情啊，睇到瞌眼瞓啊，然之后醒完又再讨论剧情啊咁样吓，咁呢种咧嘅行为咧都好似系好古灵精怪吓，妙想天开。咁又例如佢要道边形容俾佢听吓，即系我有几可爱啦，咁道边就要谂一啲好特别嘅讲法，譬如话可爱到成个森林里边嘅老虎都好似牛油咁融晒啊，得未咁样，咁佢就好满意啦吓。咁呢个就系阿陆嘅心满意足或者佢爱情嘅方法吓，佢自己讲过就好似好唔理性地，就佢自己都提供过一个比喻啦，就话爱对于我嚟讲就系我有一日想食士多啤梨蛋糕。咁你就即刻走出去买，买完之后翻嚟话我唔想食啦，咁就掟咗出窗口，然后你就话唉，我真系蠢啊，又唔知道你变咗，咁你想食朱古力啊，定系芝士蛋糕咧？而家咁样，咁然后佢就话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就会全心全意去爱呢一个人。佢好成功嘅一个形象就系话俾我哋听，一方面佢好可爱啦，但系其实佢都背负住平时日常生活好大嘅一种压力，即系一种生活嘅重担。咁佢同直子就好似一个相对人物咁样，直子就系佢人生好简单，即系一个以前嘅初恋嘅男朋友自杀咗之后，再同佢嘅朋友一起发展，但系冇办法放低，然后入咗疗养院，生活好似简单，甚至乎有少少幸福噶吓。咁但系佢系冇办法幸福嘅一个人。道边要点样喺呢两个女仔之间周旋呢，就形成咗《挪威的森林》嘅感情线里边一个最大张力嘅地方。 听完黄念恩讲小林鹿点好点好之后呢，我怕呢啲听众呢走去 search 我嗰啲相嚟睇呀，跟住好憎我咁样。其实唔系嘅，我纯粹同佢某一啲好疯狂嘅想法好相似啫，其他冇咩相似㗎啦，又唔识煮饭，又冇长腿。 应该有好多听众会对你感兴趣我反而会觉得咁。 其实呢，除咗挪威的森林嘅开场我哋会觉得好吸引之外呢，其实我諗呢好多睇过挪威的森林嘅朋友呢会对个结尾都好有兴趣。因为入面有提到道边和玲子发生关系那一段，其实我问过很多朋友，他们跟我一样是有很多问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节的呢？ 玲子咧就系道边去探啊直子嘅时候吓，佢嘅一个喺疗养院里边嘅朋友啦，佢自己咧亦都系一个喺疗养院住咗八年嘅人。咁佢嘅经历咧都系喺《挪威的森林》呢本小说里边我好喜欢嘅一个片段之一。虽然嗰经历有少少恐怖，我觉得就系佢点样被一个即系好似画里边嚟嘅少女所诬陷佢，然之后令到佢冇办法面对社会，被好多目光。即是去注视，咁然之后呢精神崩溃嘅一个故事。但係玲子同埋直子同埋道边之间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呢，喺呢一段佢去疗养院探望佢哋嘅过程之中呢发展咗出嚟。咁有好多细节啦，我到而家都係好记得同埋好鍾意，即係譬如话玲子同埋直子着住黄色嘅雨衣去喂鸟啊，令到道边成日好怀念嘅。咁所以玲子係挪威的森林里面好似一个配角，但係相当重要嘅人物。最后讲到直子决定离开世界啦，自杀之后呢玲子亦都决定离开疗养院，去到北部嘅旭川，希望继续生活。 咁而呢个时候佢路过东京嘅时候去探望道边，咁然后咧大家面对住直子嘅离世之后咧吓，好似觉得对方系唯一一个可以再去联系起自己嘅呢个共同最好嘅朋友嘅一个焦点啦吓，或者系一个关联啦。咁所以咧，佢哋好自然地彻夜长谈之后咧，发生咗一个亲密关系。咁但系呢个亲密关系对于我嚟讲，除咗唔可以话系一个纯粹煽情咁样嘅加入嘅一个性描写嘅片段吓，反而就会讲出人嘅相濡以沫，就系有边个人可以见证住呢个喺你生命最重要嘅人物，你同佢最后嘅联系。而直子已经系化为灰烬吓，佢已经唔喺世上。咁但系道边同埋玲子咧，仲系活生生嘅人，仲系要继续生活落去吓。咁所以我觉得呢段嘅情节啦，虽然喺道德观念上吓，喺人之常情上，我哋觉得啊冇理由吓，你最爱嘅人死咗之后，你会同佢嘅朋友即刻会发生呢种咁样嘅关系。但系反而喺个小说嘅整体嘅构思里边咧，我就觉得佢系非常之自然，同埋系可以理解点解佢哋之间喺呢个时刻咧系对方嘅一个肉体上边吓，或者一种感情上边嘅寄托。 所以好多时候咧，如果睇小说嘅话咧，好可能真系要放低自己嘅一啲批判性啦、道德思考啦、个人嘅一啲背景，所以先至可以即系睇得更加投入或者深入一啲。其实关于呢部作品《挪威的森林》咧，当然有睇过嘅朋友就会知道咧，个名字嘅由来就系来自 Beatles 嘅 Norwegian Wood 啦。但其实呢个名咧都好特别噶，本身咧如果要跟翻嗰首歌嘅歌词嚟去演绎嘅话咧，其实唔应该叫挪威的森林，应该叫挪威的木。 是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因为其实呢个联想我觉得係好美丽，因为喺呢本小说里面森林嘅意象啊，或者係记忆点样好似一片原野一片森林呢，係好深入民心啦、不过另外呢，我觉得都几有趣，就是、有人提出咗呢个歌名嘅真正译法之后呢，我就係怀疑究竟係咪村上春树或者佢嗰代嘅日本人听 Beatles 嘅时候呢，其实都唔係好留意歌词嘅呢咁样，即係虽然佢当然英文好好啦，但係佢可能唔系好在乎嗰个歌词，而嗰个歌词咧，其实个情调咧有少少奇怪嘅，即系话我有一日识咗个女仔，咁佢带我翻屋企，佢啲屋企咧用啲挪威木头做嘅，咁我后来问个人就话挪威木头唔系一种好高级嘅木头嚟嘅吓，但系咧嗰个女仔就叫 Beatles， 即系唱嗰个人咧就系瞓浴缸啊咁样吓，咁然之后咧过咗一晚之后咧，佢就话我一把火烧咗佢个屋企咁样，呢、這个古古怪怪嘅故事咧，其实都即系令我去谂到读村上嘅书或者系。同佢误读或者误听呢个 Beatles 嘅歌咧，都有种类似嘅经验嘅，就系话有时我哋唔需要逐只字逐只字去睇，究竟你呢个字咩意思，究竟咁样系啱唔啱嘅？有时一个歌名稍稍误读，可能会带俾我哋咧去一个新嘅捷径吓，或者系一条新嘅路咧去探索咗新嘅文学感受。 讲开翻译就好啦，因为咧其实如果睇开村上作品嘅朋友咧，对于另外一个名字咧都好熟悉。因为咧佢就系专门翻译村上喺台湾发行嘅作品，就系、是、赖明珠。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佢翻译嘅时候，你觉得佢翻译得好唔好咧？ 我谂翻译呢样嘢都几系一种同文学一样，都系有啲个人品味啊，或者先入为主嘅。咁当然亦都有对错嘅问题啦。咁我自己唔识日文啦，但 系我见你好似好识，因为你 WhatsApp 咧都系用一句日文咧， 但系嗰个唔系识到可以判断人哋嘅翻译啦吓。咁但系我哋会知道赖明珠，即系佢嘅出名到人会觉得系有一种所谓明珠体啊，就系话系赖明珠体嘅方式咁样。我自己嘅观察就系赖明珠同埋可能另一个。经常会拿来比较的林少华，林少华可能就是比较近一种纯正的现代汉语，甚至乎四字成语用得比较多的翻译，那赖明珠就有时会自创新词，或者是那些句法都是似乎近日文而少近一个正常规范的现代汉语。这种情况我想已经没办法了，即是对于只是可以看中文翻译的读者来讲就各有所好了。现在赖明珠的翻译已经很深入我们文 心啦，咁都系一个现象咯。 嗯，咁今晚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村上春树一部好多人都中意嘅作品《挪威的森林》啦。咁、其实咧，我每一次都讲噶啦，每个星期都好珍惜做遇见文学嘅时间，因为咧佢能够咧催逼到我咧可以一个星期咧睇到一本书。咁虽然咧我哋做唔到一个月咧睇到30本书呢个成绩，但我觉得一个星期睇到一本书都好唔错噶咯。 系啊，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啦。 嗯，下个星期日晚嘅8:30钟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